磨的蒙古人都是好骑手，都是好骑手。马背上的颠簸冷淡了温柔哟，马背上的沧桑来不及回首。啊嘿，冷淡了温柔。啊嘿，来不及回首，马背上的歌声总含着淡淡的忧愁，马背上的人生穿越着激流。赶着白云走哟，追着太阳走，牧马的蒙古人都是好骑手，都是好骑手。马背上的真诚赢得了朋友哟，马背上的较量从没有对手。 手